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张音，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大四的学生，很荣幸今天可以在这里与大家一同分享我的读书心得。今天要为大家诵读的这一本书是来自法国知名作家让·路易·傅尼叶所写的一本小说《爸爸，我们去哪儿》。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了他与自己两个残障儿子的生活。大儿子连话都不会说，而小儿子只会说爸爸我们去哪儿，但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他却不愿意以一副愁眉苦脸应对世界，他选择了用幽默和轻松的口吻去回击命运。正如评论家所说，或许上帝不曾善待傅尼叶的孩子，但这部作品之于傅尼叶，甚至所有的读者，都是我们面对生命困境时最好的礼物。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这本小说的第一章。亲爱的马蒂约，亲爱的托马，你们小的时候，我曾想在圣诞节时送你们一本书作为礼物，比如《丁丁历险记》。你们看完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聊聊这本书。《丁丁历险记》的故事我很熟悉，我看过好几遍呢，但是我没给你们买书，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们读不了书，你们永远不可能会读书。直到后来，我给你们的圣诞礼物一直都是积木或小汽车。现在马蒂约跑到遥远的地方找他的皮球去了，在那儿他只能靠自己，谁也帮不了他。现在托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脑子里却越发不知在想些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送给你们一本书，一本我为你们而写的书，好让人们不会忘记你们，好让你们不仅仅是伤残证上的照片，也让我自己有机会倾诉以前从未吐露过的心声。也许我有一些歉意吧，因为我并不是个好父亲，我时常对你们失去耐心，因为你们太不讨人喜欢了，和你们相处要有天使般的耐心，可我并不是天使。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低压符合区的影响下，今天中午本市扩散条件依然不太有利，大气透明度差，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预计今天下午有弱北风到达本市，对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有一定作用，但是等到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又会变得不太有利，还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中度霾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双休日，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和我们的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本周呢我们还是要接着为您带来北京市曲艺团在前门老舍茶馆每周日下午的驻场演出，我们采录回来的现场实况。今天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咱们北京的西河大鼓名家年过古稀的沈葆桢先生啊演唱的一段西河大鼓《流云打鼓》，由孙志成、鲍丽二位为他们伴奏。 小子他全不念养育之恩，这一天老太太身得了病，叫了一声我的娇儿啊，小刘云，为娘我得了沉重的病，你去把这肥羊肉给我买上半斤，拿回家来把它剁成了馅儿，给为娘我包上一碗肉馅儿的馄饨。刘云这么一听把眼一瞪，呵，老东西没病装病，要吃要喝，躺在炕上你是广魔人，慢说你想吃肥羊肉，你就是想吃块羊骨头，我都没处去寻，你要是活腻了吧就快点死，要是不想死啊，下地干活别这儿找寻人。老太太闻听啊眼中落泪，骂一声不孝之子小刘云，这羊肉买不买的不要紧，你不该恶言恶语辱骂为娘，你败坏了人伦啊，你把这老娘我不当个人，挠一挠我去找你的亲娘舅，把你这个小子送进了衙门，问你个忤逆不孝罪该万死，小奴才想和你是王妃心。刘云这么一听一声冷笑，嘿嘿，老东西，老东西说出那话来气死个人，慢说你去找我的亲娘舅，你倒不如把咱的祖宗都给刨出了坟。哎，这个小子他越说越恼越有气，举拳头要打他的老母亲，眼看着年迈的老人就要挨打呀，这时候惊动了刘云的媳妇，他叫李桂珍。街坊四邻知道了一定会盘问，定说我们是忤逆不孝的一对婚人，我有心进房去保丈夫劝，我又怕糊涂的丈夫他犯婚回房来坐不安来，刚要打他娘， 就听见媳妇儿跪在那儿啊，哼哼哎呦，是一个劲儿的嚷啊。刘云心说：“我媳妇儿这是怎么了？”哦，八成头疼不舒服了，我呀得先去瞧瞧我媳妇儿去。哎，我说老东西，哎，我刚要打你吧，锤他妈的哼哼哎呦，一个劲儿的嚷。哎，你等着啊，我先去瞧瞧锤他妈，待会儿我回来再跟你这老东西算账。着急啊，你在家等着，我给你请先生，咱们抓药去，等着啊。刘云转身刚要往外走，在炕上坐起李桂珍，叫声丈夫你慢着点儿走，让你活活的气死个人，是方才咱的老娘身得了病，让你把这羊肉买上半斤，这羊肉买不买得不要紧，你不该辱骂咱的老母亲，辱骂不够你还要打，光陪着一个人皮你枉为人，你不想娘养儿非得容易，就让你产期也到啊，儿要临盆，临盆时儿本生来娘本死，纵然是不死也得发朕的魂，娘生儿就如同得了一场大病，个月的功夫不能出门，到了夏天怕热腰领大扇，到冬天怕个冷，暖处里温存，儿无灾无病的娘心欢喜，要有个头疼脑热把娘吓掉了魂，你左边尿湿往右边倒，右边尿湿就倒在娘的身，你要吃要穿非得容易，整个花瓣包枕娘更担心，一岁两岁你在娘怀抱，三岁四岁你不替娘的身，五岁六岁你贪玩耍，你到七八岁上的老人娘怕儿蹬起八刀就摔了儿的腿，娘怕儿车前马后就伤儿的身，娘怕儿河边去洗澡，娘怕儿就不知道那水浅水深，要有那好吃的东西娘不舍得用，要是吃不着我娘我忍心，比秋刚做把这面衣做好，这个日冷日热还是你的亲生母亲，好容易把你养到十八九岁，给你娶了妻生了子，你忘了娘亲，为妻叫你笑容满面的那老娘叫你是把脸一沉，像你这不忠不孝 转身抱起了儿子小刘淳。孝敬你的母亲，这才是乌鸦下不了凤凰蛋，粪堆上长出个灵芝也是臭根。今天刘卓冤家你怕的是到老来你掰了我的老牙抽了我的筋，爸爸爸趁着你的萌芽未出土，我何不给你个斩草除根，狠心肠就要摔死亲生子。在一旁吓坏小刘云，走上前来忙拦住，你要是摔死了孩子就完了我的心，这么好的孩子谁不爱，当娘的你怎能这样下狠心。桂珍说你的孩子你疼爱，想当初咱娘对你一样的亲，疼亲爱子不行孝，说出去你不怕外人笑破唇。一番话说的刘云如梦方醒，我的妻你真是一个贤德之人，你今天治好了我的糊涂病，从今后我一定孝敬老娘亲，这就是摔子穿夫一母断，这件事流传就到如今。谢谢，谢谢大家。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每周日下午啊，在前门老舍茶馆北京市曲艺团举行的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刚才呢，这是沈葆桢先生啊演唱了一段西河大鼓刘云打母，加上一个翻唱的小段。其实在我们每周日下午啊节目进行的这个时间呢，在前门老舍茶馆现场呢，我们的曲艺名家们啊就正在上演精彩的曲艺唱段。其实呢说是北京市曲艺团的驻场演出，每场演出啊我们也还会请来京津冀

时候翻不见父郎，杜十娘她正然在心中盼想。 你跟了他去，咱们两下相当。杜十娘听此话，呆迟了半晌。 李甲一见杜十娘点头答应，自己也觉着无味，躺在床榻椅上不多一时沉沉睡去。只有杜十娘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眼望窗外的月光，思前想后，自叹命苦。 人欺骗无人想当，眼下这长江奔流万里不应，尽我的心头怨恨与悲伤，四更四点夜风儿透体凉，叹我众人奸计无法抵抗，安得武刚挥动法贵的神斧不应，魑魅魍魉，武庚到了五点，残月儿落西方，人影孤独，灯影儿昏黄，杜十娘抢归菱花正中庄，弄湿千花折泪光，翠黛难梳眉头痕，绣裙人系酒回肠，壮士一番仍然是艳丽无双，天仙模样。忽听背后不应，离家唤十娘。见李甲是假意难过，装模作样。啊，娘子，昨天的话你要不同意，咱们再做商量。杜十娘说：“李公子，想我一个做妓女的，跟谁去过，可全是一个样。”李甲闻听，才暗喜非常。时节忽听岸上有人高喊李兄长，李甲一看是孙父正在指挥船家抬银子，只见他神气十足，是趾高气扬。杜十娘迎面走出船舱说：“你就是孙父吗？我久仰久仰。”你且慢动手，说着话命船家由舱内取出一个描金的小七箱，拿出钥匙打开箱盖，叫声李甲，你睁大眼睛朝这里望。李甲孙父二人一瞧，嚯， 里边装的是珍珠翡翠，一宝奇珍，耀眼生光。杜十娘说：“妾落风尘数载，略有思绪，原想见着你的父母，再行封赏。想二老连奴一片痴心，定能收留在高堂。如今我自身尚不知落于何地，还要这些作孽的东西，有何用想？”说着话，举起小香，只听扑通一声，就扔进了长江。杜十娘大骂孙父气往上撞，仔细留神听个端详。可恨你阴毒损坏，破坏了婚姻，做事混当。可恨你雨打连理，风吹比翼，拆散了人间的美鸳鸯。可叹奴身为弱女，无能报仇，将你容让。这也是苍天无眼，神圣无灵，便以你一命保安康。杜十娘扭转身去，眼望李甲又把话讲。你站稳身形，你自己思量。想当初只因赶考放大井上，长途跋涉，你为把名扬。也是你命中无分，祖上无德，方才落榜。信步闲游你进我的楼房，你与奴并非一日，心意相投，感情日长。立志要共患共难同生，同死要搏手同堂。也不过一年有余，你银钱花光，连麦带当，只落得斋戒受了凄凉。可恨奴眼既瞎，心又瞎，瞎眼瞎心，我是痴心妄想。竟把那血泪所换思绪的薄阴，就周济了豺狼。不料想你见财旺，你有始无终，反复无常，把天亮丧。忘却了你曾对我指天为誓，跪在当阳。杜十娘只骂得浑身颤抖，历尽生息，悲声大放，泪眼向天问穹苍，为什么叫我流落在烟花巷？为什么叫我自幼就丢掉了爹娘？为什么人家的小姐居住高阁，贵体千金，娇生惯养？为什么我就要受饥受苦受打受骂受欺诳？叹只叹在眼前空有这天地之大，宇宙之广，哪里是方寸之地能容我十娘？这十娘想至此，芳心碎，断柔肠，撩起了罗裙，把粉面蒙上，双脚一跺就投入了大江。这就是杜十娘，陆沉墨宝，美丽的娇娘一命丧。他把那一腔深恨，薄中的冤仇化